心陶醉。

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呀、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时光让爱被浇 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话上来，我们的期待，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苍茫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人工叛乱，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先真爱，我是一碎冰，后让变成月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，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激情的舞时代。心窗

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也许的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河流。 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这么多啊。 心事有我愿意听， 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。告别旧日远近，翻了窗想哭泣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明明白白你的心， 反正没有了自己，哦，嘿。

杭州蓝色钱江小区大火的当天，保姆莫某已经被杭州的警方带走并展开了调查。杭州警方在当天发布了这场火灾并非意外，而是保姆放火所致。在6月28号大火熄灭的第七天，犯罪嫌疑人莫某已经被警方向杭州市人民法院提请了批准逮捕。经过杭州市以及上城区两级公安机关的侦查，保姆莫某涉嫌放火罪和盗窃罪两项罪名。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随雨带风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夏天的癌，爱车的您，定期保养才能够防止夏天爱车中暑和开锅哦。从即日开始，今年969联合乐车帮特推出969养车季活动。7月15日之前，车友们可以通过乐车帮 APP 预定汽车维修保养，不仅不用到店等候，更可以享受70大品牌3000余家 4S 店保养工时加配件68折起的优惠。这个夏天969爱车季，让您和爱车爽快一下。关注经典969即可参与活动。 Yeah, yeah, yeah.

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在北京，我们除了能够看到人来人往之外，还能够看到大街小巷里无处不在的车辆，上下班高峰时期更是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。如果说你晚一点到达某一个地点，就会很遗憾地发现车位已经满了。其实我们在享受现代科技便捷的同时，也承受着负面的影响。今天九六九爱心倡议，让我们能够做绿色出行的倡导者和践行者，每周至少少开车一天，绿色方式出行，给我们的身心放一个假，让我们的城市也多一点畅通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